各位，上次讲到张雷大保长带咗金桂田个仔去翻邦医院睇病，呢间医院话明最有把握医治各种多年嚟未医得好嘅重症病人，越重越难医，本翻邦医院唔使用药都可以快速医好。不过睇病之前呢，要先收一笔钱，收咗你钱啦，即系话病人嘅病有得医。如果唔收你钱，就讲明你嘅病冇得医，翻归等死啦。仲有每日只系睇五个病人，金桂田大公子咧就最后生，排喺最尾先至睇。而家系睇第三个病人啦。呢个病人呢，讲说话好细声，需要静耳听贵音嘅。 大天医，哎呀，咁多年嚟，我日间夜间，哎呀，喺度成一大所有嘅药，我都食过晒，都未见有用。哎，我就快与你好命噶啦！ 皇家医院老翻天医听咗就好镇静，又安慰细声讲啦：哦 ，OK， 请你放心，无怕无怕，我自有好办法救翻嚟条老命。六七十岁日夜都咳嘅病人听咗就好高兴啦，急忙讲：请大天医快啲救下命啦。OK。嚟嘅九咳已成大病，当然系无药可医治，若要医一定唔可以用药。我告诉你，九咳不止嘅人只要饮一啲啲用重糖制造嘅葡萄酒，立即断咳，唔会再咳。OK， 我而家再教嚟制造重糖葡萄酒嘅方法，用两根菩提子，用刀切碎，同一根红糖捞埋，冚住20日，就会变成最有用嘅止咳葡萄酒。呢隻酒会立即止住所有嘅咳。天上医生老番讲话到此，就拍咗两下手掌。女护士长就知道天医嘅做法，即刻送上重糖制造嘅菩提子酒细半杯。天医同番亦就一齐讲啦：嚟，不停咁咳，快啲试下饮我们重糖制造嘅菩提子酒，此酒唔需要饮太多，其实唔系饮，系慢慢食入咽喉，再进入肚，只要食20滴就够，包嚟断咳。67岁一直未停咳，又喺家人扶住。自己攞手掌压住心口嘅病人，而家开始经信而齐全，唔止唔停将嗰隻只有20滴份量嘅灵丹酒急急放入嘴度，慢慢吞啦。当20滴重糖葡萄酒全部经过咽喉再入肚之后，嗰67岁嘅病人已经面露惊喜神情，突然咳意全无。啱先一味唔停咁咳嘅口， 而家唔停咁改为惊叫出声，内容系大天衣老花，确系神仙下凡，系专门急救凡间人命嘅真神仙啊！而家就轮到第四位病人喺众人扶住，先得有气无力讲嘢。 天意，本人同食物太冇缘分啦，一经进入任何食物到肚嗰阵，会立即呕吐。哎呀，日日都系咁，睇嚟我气数已尽，就快要有鬼门关噶啦！ 老番同翻译两个人听咗就打个眼色，即刻就讲啦： 我高素黎黎嘅病同样冇药医，但系我们有办法保证黎唔用进入鬼门关。我们知道黎嘅重病是怀胃之症，肠与胃日夜在度打交，所以黎食乜嘢就吐乜嘢，注定冇好日子过，快饿死，冇药可医。但你真好彩，又行好运，大眼识人嚟到番邦大医院，我知道黎屋企系有米之人，大把钱。OK， 嚟，从而家起，餐餐煲瘦猪肉汤饮，用一碗满全瘦猪肉，加五碗清水，慢火煲至一碗半，加啲盐，一日食三次龙猪肉汤，几日后黎就会开胃，乜都想食。 肠胃打交嘅第四位病人听咗，惊喜急急合掌作礼，拜别大天医，翻屋企煲瘦猪肉汤饮。今日最后嘅病人就轮到第五位，系16岁嘅小儿郎。翻帮皇家大医院天大的医师，又是大天医师，现在看病突然改为不问病人病痛在哪处了。大医师现在似笑非笑，对将来大保长就说了， 你的儿子见床想睡，见灯想坐，日日倒饭菜茶水不思，佢向天望，见有满天星斗；向地看，有满地锦钱出现。长期不食人间之物嘅人，所以会变成骨瘦如柴、风趣即倒地。呢种人世上无药可医。OK。 身高长面长嘴有金牙的张保长听了就大吓惊了，心想我们上司金桂田乡政府首长数代单传，最重要人物居然无药可医治，本人下官回去怎样交差啊？正想急问如何是好，翻帮大天医大概看出为人之父者爱而心痛也，就对张保长说了，要医好你个仔呢，可以话容易又可以难。我话俾你听啊，李家儿郎呢生得一双胭脂凤眼，皮光又肉滑，兼五短身材，佢个病伤喺内里，冇人会明白嘅。咁张保长啊提足精神认真听讲，急忙问点样办啊，请问大天医点办啊？翻帮大天医就答啦， 老你先唔好急，我们自会一一解答清楚。小二郎佢病根 在哪里？ 我要先问黎，黎有没有看过小说《红楼梦》？ 张宝章就话啦，睇过无数次啦。 OK，《红楼梦》书中介绍有位小二郎名叫贾瑞嘅人，你明白冇？ 被问嘅张保长心急啊，突然用右手就拗头拗计，谂咗一阵先认真答啦。 我明啦，贾瑞嗰条友仔系患重丹丝病，家印嗰条友咧日夜都睇风月宝鉴镜中嘅王熙凤，最后是看美貌漂亮女人面容脱阳而死的半个傻仔。 哎呀，请问大天医，这种人和 我家小二郎有什么关联啊？我不是几明白、啊。 大天医就认真答了，我赶去告诉你，离家的十六岁小二郎同《红楼梦》的贾瑞患的病是同一种，他们只知私淫欲而不顾一切，不知世间有茶饭，心里头只是知道要记住那些女人。女人啊，女人再嚟，依然系女人。除咗女人之外，仲有致命嘅不停手音。嗰度嘅手音，呢味东西太上身咯，所以嚟嘅儿子会受到如死人干一样。轻巧灵活，大风一吹，呼上咗屋顶。OK， 太严重嘅手淫，随时都会死人，明白冇？ 哎呀，面对面嘅张保长听咗就更加惊啦，心谂：吓，《红楼梦》嘅贾瑞系淫君一个。所以早死名副其实的少年王当之无愧的。 请问大天医，我家小二郎要点点先有得救啊？哦 ,OK, 你个好办，药物一律冇用，我告诉你。最后的办法和最好的办法在我们这里。 讲话到这处，天医突然变成细细声讲，好神秘又紧张。这样聪明的张保长明白问题好严重啊，自己摸实嘴，用力咬实金牙，再拿自己的耳仔窿对准大天医的嘴，如此配合，成大嘴讲出最细声最重要救命的说话。由于说话太细声，就得一个人知道。 哦，原来是这样啊。 嘿，对对对对对，阁下果然是天上先有的大医师，要快刀斩乱麻，一点都没错，做法是如此还有这般。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嗱，要点样做呢？原来是要马上帮你个仔娶老婆，是十万火急的大事，越快越好，唔系就会棺材等待啊。唔好忘记喎，仲有唔可以忘记嘅事，系翻帮皇家大医院嘅规矩啊。呢度每日限医五个病人嘅啫。而家已经够数啦，此时此刻最重要嘅事情系立即关门，所以冇人再讲话。而家唔理有几多人要医病，都要听日再嚟。 今日张大宝长已经出色快速完成金桂田乡首长的最重要委托，成功打救金桂田首长的小儿郎，非同小可啊！至于点样感恩的事，会有几高兴，讲的是乜嘢说话，只有佢哋先至知晓啦。而家回个头嚟望，望乜嘢呢？天地人啊，天地人，光阴似箭，系要经历春风秋雨、寒来暑往好多时日，唔停嘅春风秋雨过后，转眼不过已经三年啦。天地人爱，仲有各事家事、个人嘅事，嗱，成日都有咁讲啦。宁当太平久，就不作乱世民。庆幸而家系和平，而家有边个会知道？真正为国献身带来和平的总参谋长蓝天明已经决心变成自食其力真正的上传。上传这一家六口人人三年前已经获得贺成良文证。几年来四个儿女日日上学就读于贺成学校。上传带着的家人表面睇呢依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近两年来土地上依然用于种植，但大有不同以及大不相同。不同之处是已经不再种粮食，改种的不是普通日常经济食物，而是专门种相当值钱又能在土地上长得稳妥、身价名贵几十倍的能补身医病药物。这么紧缺的好嘢，同普通物品大不相同。做人会用脑筋，德才兼备又更有所不同，加上会经营又更不同，好多不同之处，其好多道理是包括明白人离乡贱，物离乡贵，是有效劳动的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货畅其流也。咁啊，好多道理的道理，并非好多普通人会明白，会相信世界上有高明两个字，不恨枝叶少，只愿太阳偏。嗱，咁啊，题外话，无谓多提啦。该讲嘅全国总参谋长今日变成上传嘅人，而今又渐渐变成另一个当地拥有钱财、有啲实力嘅知名商家老板。现时嘅上老板手下拥有几十名固定种植药材嘅山工。两间药材铺和药物加工厂等，关于做生意，十几二十年前两国战火烧得通红，当年的副军长蓝天明隻身秘密扮成商家佬，在龙虎山脚清水湾是假装做生意，收购虎皮炮骨，今日是名副其实真正做上工商界人士。这日啱啱送走几位做生意的商人，忽然又有人行入不老松药材铺，人未到已有熟悉入耳声音， 上老板，上老板， 商家老味浓厚的上老板，未见其人，同样先有应声响啊！恭喜发财，老板，请进，请进，阿贵啊，有老板到。快啲攞布抹干人台面上嘅茶啦！ 唔使客气，唔使客气， 笑声不停，又叫唔使客气嘅人听声，只系懂得应学之人，所以及时应声系十分得当。原来系熟人张雷保长到，单凭听声就知互相有利啊！呢种说话带有声美就格外唔同嘅，君不见锣鼓巨声响震耳，亦都有静耳听音知有内容，甚至有相当复杂嘅节奏变化，听者内行同外行系唔相同嘅。声音笑得咁甜同真实，咁另一个人反应得又有所特别，张雷长官，你咁关照小弟，令小弟太感激，不知如何是好啊！ 一方又话： 嘿，常老板， 下官亦不过 尽啲该做嘅事啫。 狐狸之音就有所不同，狐狸就长久，狐狸嘅笑声就灵些特别。又有咁样讲嘅，笑声里头分甜酸苦辣怕，甜酸苦辣怕呢要分真假。而家细声讲大声笑嘅系甜蜜蜜，两个人说话就越嚟越多，冚唪唥都系细声说话嚟嘅。嗱，正是不必问那犯罪人，亲不亲扭转乾坤，只为抢救拜兄弟，再摆火牛八卦阵。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